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东，跟我来，连亮，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狼将，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的一段回目《丫头》。昨天呢，这段故事啊，王月波正给我们讲到王文呀、不死心，十几年了仍然矢志不渝的要找到自己的妻子丫头，他能最终得偿所愿吗？我们请王玉波给您继续播讲这段丫头。 俨然又到了下江门，还上北京，这来的次数多了就熟了，那有的人给负责啊找旅馆打店住，哎，都安排好了，大家众星捧月的相逢，捧着这个王文上街找媳妇儿，走在这么一条大马路上，北京城大，明清两地北京城是最宏伟的，啊，四面都是十里地的城墙，一共是40里地。您算算，这个胡同，大胡同360，小胡同赛牛毛，那个大宽马路也有。现在您看，这个过去的这马路，什么大街呀？你比如叫过去什么米市大街呀，啊，东四牌楼大街，现在都不显得很宽了。那过去没那么些车呀，这是大宽马路，路旁有这么一家一个大铁门，上面写着仨大字：玉婴堂。什么叫玉婴堂？说现在的话就是孤儿院。这有个孤儿院，这个玉婴堂门口正卸车，卸什么呢？卸草。草车头的是牲口，现在牲口已经下园，就这车跟这撂着，上面落着这草垛，一帮孩子卸车，孤儿院的孩子们，有这个利索的呢就爬在这车上头去，三个人一组把这草包提了起来往下扔，扔到地上，底下小孩也是三四个人一组把这草包扛起来往里边走，岁数小点的七八岁呢，四个人抬一包。这个草这东西说沉不沉，说轻不轻，它不好拿，草车上晃，你拿多了不成。你说你大孩呢也得俩人抬一包，十来岁的大孩子也得俩人抬一包。就在这帮孩子卸车，王文看着很高兴，突然间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其中有这么一个小孩，个子也不很大，这个孩子他不从地上捡这草包，他站这车头了跟车上的人说，哎，来一包，车上人提了起来不往下扔，往下顺，顺到他这肩膀上，拿手这么一扶，再来一个，又落上一包，一掉脸 要两包，别人四个人抬一包，他一个人扛四包，跑得还挺快，而且这东西在他身上扶得倍儿稳，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去了，那一趟没转回来，他噔噔噔噔噔又跑出来，快快快快快快，这个很吸引人，引人注目，为什么？他力气太大了。王文说，哎，你们哥几个看这小孩真有意思，这么大的力气，哈，人家都是三四个人抬一包，他一个人能抬四大包，哎呀，此子天生神力呀，看这岁数也就不大，就是您看这小孩长得还真好，哎，齿薄唇红的，育婴堂里的这些孩子们应了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这么一大车草，这么会儿功夫搬得差不多了啊，这哎，王生多了这么一句嘴，大爷，这孩子这眉目鼻眼长得跟您似的，嘿，多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伙儿一听是吗，看看看看看看，这孩子整往过跑，大伙儿都看，大伙儿一看，干嘛长得像啊，活脱一小王文呢，没细看咱们不出来，这一细看，看看这孩子，看看王文，看看这王文，看看这孩子，是大爷，这孩子怎么跟您这啊有点意思，长得真像啊。王文也乐了，王文说，哎，你们不说我哎，我没注意啊，我也看着这个，他是长得挺像我的，要不生子你过去问问，这孩子怪好玩的。王生可就过来，这孩子刚要接草，哎，王生过来，你别忙别忙，孩子，你是干嘛的？你管呢？你看这孩子挺青皮， 小王， 你看，什么叫干呢？我看你长得挺好的，我想问问你，你叫什么呀？你打听这个吗？不白打听，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你看这没有？说实话，掏出一把铜子来，给你买糖吃。小孩一看铜子，俩眼直放光。哦，就说说叫什么，就给我一把铜子啊。我叫王滋。哦，哪个滋？滋你都不知道，孜孜不倦。这边一子，这边一反门。哎呦，这个王生他识文断字，这边一子，这边一文，加一块王滋就是王文子，这是我们大爷的儿子，你等会儿吧。他说等会儿，他要回身告诉王文。这孩子一伸手，砰，这王生一啊，哦来，哎呦呦，一撒手，这铜子全掉下来。这孩子一伸这手，一抄这铜子，你给钱呢你？说给钱，你又不给钱，就这么一嗓子，这王生这噔噔噔，扑通，一屁股坐地上，带着十来个人呢，哎，大家伙往上一围，就想把这孩子围住。王文一摆手，哎，别乱，别乱，大家伙可就把王生搀起来了。王生一看，好家伙！自己这手上让他这一攥，攥出一印儿来，轻的给攥紫了，这孩子劲儿太大了。说怎么了？这孩子有古怪。有什么古怪？他有名字。废话，你还有名字呢？不是，他这名字他叫王滋。怎么个王滋？孜孜不倦那滋啊。王文一听也愣了，这孩子长得跟我还一样，还叫王文子，啊，叫他金钱搭话是。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孩子干嘛？怎么着？你们人多要跟我怎么？我不怕。是，不是说怕不怕？你看这个没有？跟你长得差不多，这上岁数的这个，现在王文好富翁，留点小黑胡，看见了吗？啊，看看怎么着，你过去跟他说话不白说，说完了也给钱。是啊，那行， 这把铜子揣怀里头，你们谢，跟着过来，愣磕磕往王伦跟前一站，大家伙一看，呵，这长得跟袁二爷一样，这跟您这哎，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资，一句了。 啊，按句数啊，这个啊，这个够厉害的，够王道的这孩子啊。你在玉英堂，是玉英堂的这个办公人的孩子吗？ 没有，我们玉英堂都跟我一样，都是孤儿，没爹没妈的。 哦， 那么你从小就没有爹妈呢，还是把你将养到四五岁上，你爹妈双双亡故，有街坊邻居把你送来呢？ 我从小就没爹没妈，人家玉英堂的人把我捡来的。 哦，这就不对了。那么你既然没爹没妈，也不是从小有爹妈的，这个姓名是谁给你起的呢？你怎么知道你叫王资呢？ 啊，您问这个，那我当然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因为我落草的时候，我这个胸前就刺着一行青字。 哦哦哦， 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着山东青州王文之子王资。 啊 啊，你带咱讲，我胸前有刺青，山东青州王文之子王资。哎呀儿啊，别玩笑。哪儿的事儿您就认儿子？里边那孩子人不大，挺样儿姑。这王文可真有点激动了，身旁的这些大家一听，好，山东青州王文不就是我们原孩子？你还不知道呢吗？这就是山东青州的王文呐。这孩子一听这话有点愣，你呀，我就是山东青州王文。说着话把这孩子往怀里这么一搂，一伸手，擦，王文也搭着急点，把这孩子穿这小褂用手这么一撕，可就给撕开了。大家伙一块瞧一看，在胸前有刺青，山东青州王文之子王资十个字，触目惊心的，这个字写的王文太熟悉了，丫头的笔迹，那甭问了，这就是我跟丫头的孩子，我的骨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赶到这儿，十年就想见的丫头跟自己的孩子，没想到在大马路上长街之上玉英堂的门口会看见这孩子了，把这孩子往怀里这么一搂啊，可就撒不了手了。血泪双啼，王生跟在旁边陪着的这十几个人，尤其这四五个杭州来的管家呀，陪着他大江南北找了十年呐，今天终于能见着自己亲生儿子王资了，大伙儿能不替他高兴吗？喜极而泣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那杭州的方言是不是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南方人吧。哎，王生一看，得了，这回行了，您等会儿吧，您先别哭，我把他们这里头办公的这个头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玉英堂是堂主啊是怎么着，找出来吧，让俩大孩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老师是叫什么给找出来。一会儿真出来了，负责人出来，您什么事儿？一看这穿着打扮，后边跟着这些个，好，带着这些跟班的全都穿得不错，十几匹高头骏马，一看就有钱的袁伟爷抱着自己玉英堂的一小孩儿，这是哇哇哭。我找您有事儿，您别客气，您说什么事儿？这个咱们玉英堂的孩子都是孤儿，那是。那么咱们玉英堂的这些个啊，孩子们平常的四季衣裳，什么这个吃喝拉撒， 都是谁来管呢？这个国家给，您可听明白了，打那年头就是国家要给一部分钱，专门的机构，这个社会上的孤儿要给收养起来。当然没有现在的慈善机构孤儿院这么系统这么完善，我就不给您细说了。国家也给一部分，哦，国家也给一部分，那么剩下那些呢？剩下那些我们就化去。有那个善男信女的，那好心的人，家里有钱的，给我们这儿捐的，好吧？我们打算捐点，哎呦，那求之不得呀！您打算捐多少？我们先捐20万吧。哎呀，爸爸，咱走走。不是我捐，不是你捐，你说什么呀？你看抱着孩子哭那，你知道吗？啊，那是我们袁伟爷哦，他要捐的，可不是他要捐吗？那都请进来，咱一块儿说吧。这孩子是惹了祸不？哎呀，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捐可是捐，唯一有一个条件，这孩子我们得领走。您给20万，您都领走都行。干嘛领走一个呀？您这，说是那么简单，但这事儿还得给办，有一定的手续。那么你也不能一点不告诉人家，为什么？人家对王子有10年养育之恩，这就是重生爷娘再造父母一样，要跟王子谈话，要跟他讲，你信不信我是你亲生的父亲？这个叫父子天性。王子这么葛的孩子说北京话啊，这么青皮，见着他生身父来，一看动真感情，王子也哭了。小孩心里不装事儿，这回我见着我亲爸爸了，把这小哥也都聚一块，我爸爸找我来要接我回家，小弟兄们也要安慰，也要劝他，哎，哭这么一棒，跟这个老师可也说好了，我们这个孩子亲生父亲就是他，这10年养育真没别的，我们捐20万两银子，当时给银票。这20万两银子像这样的育婴堂能盖200-300个，那会儿20万两银子什么概念？了不得呀！我们有的是钱，这孩子我们得领走，报官面有相应的一番手续，就不给您细说了。小少爷王资回山东青州，这可了不得。大大的冲淡了王文心里的悲痛，失去丫头而得到自己的儿子王资，这个几乎可以冲淡那个悲伤。那他不想丫头那瞎说，看见儿子能不想孩娘吗？也想，但是他也有盼儿，就是我纵然见不到丫头，我要把他跟我的孩子抚养好，培养好，让他有出息，把全部的心血倾覆在这个王子身上。那么他先要问王子，你对你母亲有什么印象？我哪有印象，打小我就襁褓之内就一包袱皮就给我扔到育婴堂门口了，人育婴堂的那个人把我捡去，看我胸前有字就管我叫王子，这10年我净受罪了。您琢磨那年头的孤儿院的孩子，您看过那个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那多惨的那个，那里边的主演啊都混得说了书了，您看还不让上台净蓄水，您这看。那会儿的穷人的孩子跟有钱人的孩子真是天壤之别，差得太多了，贫富的差距太悬殊。这回一下好，掉蜜罐里了。这孩子跟他爸爸说完了，他爸爸一跺脚，打今儿起绝不能让你再受苦，这一家子人全部集合，看见没有？这是少爷，从今天起少爷说什么是什么，全家以他为最高的指示，他要上东不能奔西，他要打狗不能骂鸡，他要说这月亮不能给摘星星，你看他要说今天听戏咱就不许下棋，他要说吃西瓜咱就不能吃西瓜皮。员外您糊涂，西瓜皮本来也不吃，就说这意思你甭管了。他想吃西瓜皮也得吃啊，是是是。您说怎么着，我们就是哄着少爷，哎对喽，但是他得教他念书啊，他得让他有出息，干了。这王子他不念书， 一拿起这书本来，自一知乎者也就头疼，请专管的先生上家来，啊，聘为西席，好好教人家，最后全都找来，东风我们教不了，您这么大能耐，这么大学问，当年就是才子，您自己教您这儿子吧，我们教不了。辞退了石勒波先生，旁观赵芒子，而你喜欢什么？我什么也不喜欢，您就由着我信儿，我自己玩，我这个待不住，您知道吧，我也不愿意念书，那你练练武，我也不用练了，那武艺有什么可练的，反正也没人打得过我，你怎么知道别人打不过你？那我反正我就觉得别人都打不过我。他说着无心，听着有意。王文一听，这孩子他妈是狐狸，当初跟我搞对象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就问过丫头，我说你怀孕以后是给我生个人呢，还是生个狐呢，还是半人半狐啊？他敢来着看，到现在我倒是看见了，活蹦乱跳一小小子倒是人。哦，他这待不住可能就有狐性，你这狐狸这东西您没看呢，狐狸猪猪跟那坐着动物园你也看见狐狸滋溜滋溜老来回跑，耗子没有待着，你说这耗子跟一地儿待着，猫行，啊，猫一趴能趴一天，猫要看什么一东西跟那站着不错眼珠的看，哎，我观察猫观察的最好，因为我们家我们太太养仨猫，您知道吧，啊，动是真动，静是真静，那耗子不成，撂爪就忘，没时闲的功夫了，狐狸也如是一样，得了，由他去吧，家里人陪着玩吧，家里人陪着王姿玩着，这些人可受了累了，这王姿胆儿太大，什么上树掏个鸟蛋，下河摸个鱼，那都不在话下，什么玄玩什么，经常的玩上吊，弄根绳子啪把自己吊上，啪一踹板凳吊上了，一吊吊一时这没人知道，一会儿大家伙到这屋一看，舌头都伸出挺长来了，这要让袁伟爷知道不得死了啊，赶紧往下摘吧，刚一摘下来扑哧一乐，大家伙全趴下了，您怎么意思，吊一多钟头了，没一吊子，逗你们玩呢，他逗人家玩，天生有这种奇特的本领，慢慢大家就习以为常，他这不叫玩，他这叫作，把家里也有钱，别人也惹不起的，信着他作。 王文、王姿父子相认，但是丫头还是没有着落，这一家三口能否再次团圆呢？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请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给您继续演说。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

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道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请上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的一段回目《丫头》。 赶这孩子有10岁，到了回家以后，到了山东青州，长到13，可就不是原先那小个儿。扮的小伙子，这个儿也窜点，膀上也大点了。他说这句话可应验，他不用练武，天生神力。家里有那10捻的石磨，拿着举重若轻，这大10捻的两手一拖就拖起来了。接着啊，大伙儿哗啪嚓摔碎了。你们怎么不接着？我们接得住吗？您这过来我们接不住，您拿您。可怜我们不行，我们不成啊，你们不成，那说明你们打不过我，我们打不过您。那么有打得过我？有会练武的，练武就打得过您。哪有练武的？那村里也有练武的，走，带我找他去。带到那儿找他，13岁的王子在那儿练，他看着好玩，嘿，这有点意思。在那儿练刀，他也拿起刀了，看一遍就会，不用学，唰唰唰唰唰唰，耍的比那位还好看。嘿，我们少爷天生学武的材料，您看这刀花耍的真了不得。你说我打不过他，人家会练呀、啊、来3下5除2，把这位武士打躺下了。那过来啪也完了，砸完这场子砸那场子。等他长到15，山东青州没练武的把式场子了，全让王子给踢了馆了。这半道由北京捡回个儿子大员外王文，这么有钱，精通文物，不能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府的诗书那是没问题的，书香门第人家称得上。这小少爷不仅一字不认的不念书，而且武勇过人，刚15岁打遍山东，罕逢敌手，突然间有这么一天，带着众家奴驾鹰牵犬郊外游玩，谁敢惹他那了不得。突然间有这么一家，就听这家院里边稀哗啦稀哗啦稀哗啦，哎，这什么声啊？扒着门缝一看，好，里边有一位，一张供桌，香炉蜡签，手里拿着宝剑，这儿有一张黄表纸，上面写了一道符，这位把这插的这个 把这符插在宝剑尖上，跟那蜡烛那晃晃晃晃，点着了一个火球在嘴里边， 上吧上吧， 这晃晃着晃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啪，天门开地门开，啊，各位大邪快些来，这跳大神儿，装神弄鬼，这他没见过，砸门，啪啪啪，本家开开门了，一看一大伙子人，中间围着一小少爷，您什么事儿？你们怎么意思？我们家里边闹，闹什么？不知道，这不请了六波大神了吗？今儿是这李天师在这儿，什么李天师？我看看。王子带人进来了，这李天师这还耍呢，一看进了一伙人，他也站住不动，你干嘛呢？我是降魔除妖，他这院里有什么魔有什么妖，哎，本仙我还没看出来，你先看。这位这院走那无桥，看了半天，哎呀，跟本家说，您这院里边好，惊动太岁，可了不得了，一贫道我看呢得有镇邪的东西。您说怎么镇邪？你们看见没？这厨房你们得钉块镜子，弄块铜镜子钉着，照妖镜。这正房你们得搁一老虎头，这西厢房得挂把宝剑。我再给你写四道神符，在你这是院子里边走人的地方啊，有过道地方全得贴上，这样才能镇住这个妖祟。他这还往下说呢，王子过来一薅到玻璃抡圆了，给他来个嘴巴，给李天师原地打着转了七个圈，站住连你打我干嘛？打你干嘛？哪有妖祟？他们家闹狐。陪着这几位少爷，您管这干嘛？您怎么知人家闹狐？废话，我看见了。您看在哪儿呢？王慈拿手一指东墙犄角，看见没有？那儿呢？大家伙一看东墙犄角，东墙那儿有葡萄架，摆着俩石凳，地上扣着几个筐，旁边那立把铁锹，这东墙什么都没有啊，哪有狐啊？就拿我拿手指这地儿，看着那狐狸搁那蹲着呢，其大如犬没动。过去，咱这不郊外行为涉猎都带着弓箭呢，拿箭过去扎去。有胆大，少爷您止住了，别让他动啊！把弓箭拿出来了，过去扑腰。顺着弓箭唰下来血了，这儿真有东西，打！旁边有铁锹抄起来，乒乓一凿，就听见嗷嗷之声。一会儿的功夫，王姿拿手定住了，说谢。大家一看，墙根这儿出现一只被打死的狐狸，打死了。王姿目能识狐，本家千恩万谢。这李天师跟我们要了200两银子，我们都给您得了。我不指着这个，他们这怪不容易的，平常唱完快板也没什么事儿，上这蒙你们俩钱花，还给李天师吧啊！他带人扬长而去走了。他走了不要紧，过两天好，那村有一家闹。这村的跟那村的说，我们村也有一个闹的，闹完之后，嘿，那天来一小孩啪一指墙根那打死一狐狸，打这不闹了，那这孩子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上本家问问，到本家这东打听西问，好，最后问出来了，山东青州大员委爷王文的儿子，小少爷叫王资，木能石虎，请去吧。到家请王文一听，哪儿的事儿？我儿子哪会看这？我把他召来，王资，你。会看狐狸在哪儿？那是看得倍儿清楚，留在墙根那儿蹲着，我让给打死，那家不闹了吧？你还有这能耐？这有人来请来了，你怎么回事？我们家也闹得厉害，不知是不是闹狐，那咱请少爷去看看去。我们家这闺女这些日子好茶不思饭不想的，你说是死了吧可有口气儿，你说没死吧，你这怎么意思？您受量少爷去的，我跟着一块儿去。王文也好奇啊，倒看我儿子有什么能耐。你看看带着人，王文亲自领着王资上人家去了。一进门，您给看看他干嘛还在哪儿呢？这不就在那台阶上蹲着呢吗？大伙一看台阶上什么都没有，哪儿蹲着？你看我拿手指着，别动，那儿别动，过去打去。有上回这经验了，王家的那手底仆人不管那个，什么叫大铁锨顶门逛过去，冰着邦当一打，一会儿唰，台阶上全是血，谢， 啪，一大狐狸。你说这玩意儿神不神？王文一看，行啊，你我儿子还有这两下子。回家，到家里头把人都轰走，跟王子说：“儿啊，打今天起，谁再让你请去看狐，可不管了。即便你看见，可不许再打了。”哎，那怎么了，爹？他闹人家，我还不给他打死？哎，王文心的话你哪知道？你妈就是狐狸，这日后要见着你妈得这么着。这个话我不能跟你说，咱们家不能打狐狸，咱们爷们儿得过狐狸的好处，咱们爷们儿还得过狐狸的好处，这好处打哪来？你说说，我今儿就想听听这好处。不，这好处你这不抬杠吗？你这不是他？你先别说哦，我是被告，不是我先说，你是原告，还是打官司？我就问您这好处是，你别忙了，他是这个狐狸，他与我有恩，与您有什么恩？哎，你也别细打听，你还小，等你长大了，爸爸我都告诉你。总而言之，你如果再去看狐，再去打狐，有违父命。为父我恩，可就要生气了。你捡，这完了，不看见不就完了？不打去不就完了吗？你那还有别的事没有？别的事没有了，那我可玩去吧。王子出来了，那么还有人没人找他？太有了，你这人的名声一传出去，一回灵两回灵，那家里边有闹狐的，多了远都来请来。有的王子嫌道远就不去了。有的捎带手就碰上了，背着他爸爸还管杀狐无数，哪那么凑巧杀人家去，就一只，有的一窝全宰了。这王子逮狐狸可出了名，甭管这狐狸怎么变化，王子到这拿手一指，啪，手顶过去一打，准打死，奇异的功能。可是背着王文不知道，王文可也就不经常说他。书要简短，王子又过几年长到18岁，这一天王文正在书房看书，忽然间有人来说外边有人要见您。王文说：谁要见我呀？我们不知道，就说是故人。故人？我没有什么老朋友，这个什么样是个要饭的啊？王文一听，我都大员外爷了，怎么还要要饭的？说是跟我是朋友，找我来， 您出去看看。 哎，那我就出去看看。跟着手底下人穿宅过院，到了前头，站在自己大门这儿。他们家有钱是大门楼，几凳的台阶儿，站在台阶上，往街对过看，门里边这个叫影壁，门外头对着这个叫照壁。照壁头着这儿还太阳地儿，靠着这照壁墙根儿这儿，半蹲半坐，这儿有这么一位，破衣啰嗦，衣不蔽体，一看这个人这个脏啊，这还不说，头发都一绺一绺全赶了粘了，身上还竟是个怪味儿，而且这个面目滋泥呀，也看不出是男是女来，是谁来？这谁呀？说跟您是朋友故友，我哪知道？怎么这样？要饭？这不旁边有杆，还有一破碗，这是拉杆要饭的。好吧，我过去看看。你们可跟着点啊！晃晃荡荡的，爷儿几个过来了。这位靠着墙根儿，正养神呢。有手底下过去拿脚一趟趟。哎，行，你不叫见不圆吗？出来了。睁眼呀，看看是谁呀。哎，王文一看，哎，不要鲁莽，朋友，口称是王某故交，你姓字名甚，跟我是怎么认识的？你抬起头来我看看，咱们俩人到底熟不熟啊？王文贤弟呀，你不认得愚兄我了吗？听声音很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好吧，我现在落了赔了，这个份上恐怕你也想不起我来。 把脸的泥糊了糊了，分了分头发，王文还真认出来了。哎呦，非是旁人，自己的同乡当年的大财主赵东楼，好找。为什么？丫头被掳走，自己唯一找丫头的线索就是赵东楼。这是我跟丫头认识的大媒人，当初我进京碰上的是赵东楼，带我上青楼妓馆的是赵东楼，撮合我和丫头成美事的也是赵东楼，我头一回逛窑子都是赵东楼花的钱。丫头找不着我就找他呀，他也找不着了。王文认出是赵东楼来，有点激动啊，一下腰捧的一把，这会儿可就管不了脏啊，什么有味儿臭，就把赵东楼两膀背给抱住。你是赵东楼啊？就是玉兄。哎呀，叫弟我好找啊。唰一下王文眼泪下来，看见赵东楼可就看见丫头了，人不伤心不落泪。东楼兄啊，您怎么这个下话不能再问了？为什么？当初赵东楼风光，太有钱了，那钱都扔着花，那真是早上起来吃早点啊，吃一看二眼观三，说一顿早点要十几个菜，经常的，那豆浆要两碗，喝一碗倒一碗。说谁就是说赵东楼，有钱不在乎，而且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你那里头花钱得花多少不在乎，有买卖，家里头有田，大财主。你看现在这模样，您怎么化妆成这样啊？赵东楼心里话，我亏心不亏心呢？我呀，一言难尽，此处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搀起来搀起来。那么人家弟兄相认，大伙儿一听，这位感觉不是吹牛，正跟我们原来有交情。哈，这你听这话说的，贤弟愚兄称兄道弟，这错不了。来吧，大家伙七手八脚把赵东楼搀起来，让在里头。这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呀。东楼兄，您呐，我知道，我也有话要跟您说，千言万语，咱不在这一时，你先解决我的大问题。您什么问题？我饿。是我瞅你也不善啊。您吃点什么？您家里头有小米粥啊、窝头啊、咸菜也都行，哪能让您吃这个？这个现来的酒宴摆下是来不及了，就您一人，这样，领您到厨房，您看什么好吃吃什么，咱家有什么让厨子给您做什么。王文家也是大财主，厨房就占一后院，养着仨厨子四个伙计，专给他们家人做饭。你琢磨琢磨，他溺爱这王姿，这王姿一天三遍，指不定想吃什么，当时就得吃上。把赵东楼领到厨房了，厨子跟手底下的伙计一看，好，我们员外爷认得这是什么朋友，这赵爷进厨房跟饿狼似的，等不了下锅炒，下手就抓，往嘴里就塞，这顿吃啊，看着他吃这个狼糊就跟没下顿似的，饿怕了，一抹子胸脯，赵爷您吃饱了，我不忙，不忙。这怎么一句话问您吃饱没有，我也不知吃饱没有，反正一会儿我活动活动还接着吃。好，咱下顿还有呢，你们还管下顿什么话？您说我们原来有交情，反正不管您下顿。原来说了，先别上头了，说话去了，领您洗洗澡，您养养神，换身新衣裳。哎，领着赵东楼洗澡去，人凭衣装，马配鞍，西湖景配阳篇，人不倒着不好看，倒着出来您看跟刚才就不一样。再有，赵东楼是享受过的人，一旦换上干净衣裳，好衣裳洗完了，白白净净的，那派头是有，这会儿也吃饱了，跟刚才拉杆拖网要饭那劲儿满不一样，头发也不打绺，梳得又齐又亮，有人在后边给梳好了，把头发盘好了，穿的新衣裳，那王文家没次衣裳，穿绸果缎，衣光鲜亮出来了，往这这么一坐，脸上看那气色也比刚才强多了，说话也有点亮音儿，贤弟，仁兄，你找我来的吧？啊，找你来的吧呀？ 说着话，王文鼻子又酸又要掉眼泪。好找，我这媳妇儿您给我介绍算介绍着，谁说不是？来，左右退下，把左右全轰出去。您知道，您给我介绍这媳妇儿，啊，是狐狸。哦，东楼兄，你都知道了？知道，我哪能不知道？我跟您说，我这些年的罪，我这些年的罪也没少受。王文简单的啪啪啪一说，赵东楼也要把自己的经历说一说。感情这个王文跟丫头私奔之后，这个老鸨和妮子带着赵东楼以及全部的这些个家女的人搬家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窑子就不干了，往北走。那么当时这个大明朝跟这个大元朝还有冲突，北元已经被赶到蒙古去了，他一直往北走，这地方很不安静。那么在做买卖，就是在开这个青楼妓馆，已经不现实了。那么吃谁呢？就吃赵东楼。赵东楼大财主。但是那个赵东楼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做买卖的，咱们说过，他带着很多值钱的货物，这个辎重很繁重，老这么游牧着呀，说蒙古话啊，老这么打游飞呀，它不是事儿，很不方便。所以原文上就写的只能贱售，就是很便宜的很贱的价格把它销售出去，所以赵东楼大赔。但是这个妮子已经把赵东楼给迷惑住了，就是丫头的姐姐，这个大狐狸，赵东楼不能自拔。那么就是在王文和丫头两个人风光的这几年当中，是赵东楼最受罪的这几年，赵东楼受了苦了，最后是身无分文。那么原文《聊斋》就要写母女两个，宝娘跟妮子以及楼里的这些个人对赵东楼博眼相加的一种虐待的态度。有钱您是爷，没钱你是狗屁，一来二去的不理赵东楼了。再过些日子就要把赵东楼扫地出门，赵东楼受到非人的待遇。这赵员外那么有钱，一下变成穷光蛋了，一文不名了。他认为自己跟妮子这些年的感情是有的，花在妮子身上的钱不计其数，数以万计。现在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哦，我们这样对你不好啊，我们对你算客气的，还有不好的呢？怎么样，感情已经把丫头抓回来了。赵东楼是亲眼目睹丫头所受的惨刑，丫头因为用内丹保护公子王文，现在法力已经丧失，又身怀有孕，所以丫头受了很多的荼毒。赵东楼一看宝娘跟妮子的心太狠了，他们的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就在丫头分娩之后把赵东楼找来，两个人在石室内外，一个石头屋子，石室的内外有铁窗，把赵东楼叫过来。丫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是《聊斋》的原文，我也认为是丫头这一篇2500字当中最有用的几个字，就是蒲松龄先生写丫头这一篇文章的目的和宗旨。说勾栏中原无情好，所筹谋者钱耳，君依恋不去，将夺其祸。同志们，这几句话写得太好了。勾栏中原无情好，勾栏就是妓院，原无情好，没有情义，都是假的，说都委身于你了，已经是露水夫妻了，你认为他跟你就是阴心眼吗？没有，所筹谋者还这样的对你好，这样对你的恩和爱是什么呢？两个字，蒲松龄先生写的好啊，钱儿。除了这个利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你长得再漂亮，说你再有能耐，只要你没钱全都扯淡，这就是窑景儿。 所筹谋者就是他跟你，所有的软款温柔细语缠绵都是为了赚你的钱。君依恋不去，将夺其祸。你已经都这样深受其害了，万金俱抛，你现在坑家败产是一文不名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赵东楼听丫头的这几句话如醍醐灌顶啊，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几句话愧人深省。我再给您背一遍，叫勾栏中原无情好，所筹谋者前耳君依恋不去，将夺其祸。我再给您背一遍。这功夫全耽误这儿了，您知道吗？我就为让男同志，尤其青年的同志们，您把这句话记住，这就是咱们听书啊说书的好处，高台教化，劝人向善的地方。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这段评书《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丫头就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这段评书的大结局，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爱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能牵着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开辟着青青的沙，当湖面上海岸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此刻的